到啊，六月七号星期三嘅骚动音乐啦。 耶！琴日通宵冇瞓啦，系嘛？我通宵冇瞓。 你啊？ 我打机打得好好嘢。你啲唔好讲呢啲，唔好讲 呢啲， 讲正经嘢。 今日我哋六点钟将会有詹天文 Windy 嘅访问啊。 系咁啊，一阵间就会听到 Windy 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带嚟佢嘅新歌啦，即系亦都同呢个校园生活系非常之有关系嘅。 亦都了解下佢以前即系学音乐嗰啲系点样啦。 冇错，因为佢系以前系有修读呢个声乐啦，有趣咁啊。喺香港亦都系喺一间专修音乐嘅中学嘅学院嗰度去读书，咁啊，所以个内容都好丰富又随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 Windy 嘅出现噶啦。咁啊，今日咧，我想喺呢、這个半小时度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因为好耐冇，即系早排比较忙啊，我好耐就冇追一啲嘅动漫作品咁样。咁啊，其实有一套咧，之前摆咗喺心入边，成日都好想睇嘅，就系、是、叫做 Blue Giant， 就系中文名叫蓝色巨星。 系 咁呢一套咧，其实系骚动嘅一啲听众介绍我睇嘅，好耐之前佢有讲过。咁、然后我就一路摆咗喺自己心入边记住啦。因为其实佢介绍我睇嘅原因，因为各位听众都知道我系中意爵士乐，咁所以就呢一套嘅动漫咧，呢一套嘅漫画咧，就正正就系讲爵士乐嘅，喺日本嘅爵士乐咁。咁于是乎就近期终于的起心肝就开嚟睇，因为事关佢最近亦都被改编咗做一个嘅剧场版动画嘅剧场版吓，动画电影咁。咁但系暂时喺香港未有得上啦咁。咁於是乎我就趁呢個時間諗住就喺未睇到個動畫版之前，咁我追曬嗰個漫畫版先咁樣。咁其實都仲未追曬嘅，追咗一部一橛啦。咁其實佢個故事內容咧，都係一啲幾典型熱血嘅故仔，即係講緊一個日本嘅中学生，咁佢一路读书嘅期间，佢就喺度寻找自己嘅梦想啦。咁然后直到有一段时间，佢就发现原来自己好鍾意爵士乐，咁然后就开始吹呢个 saxophone 啦。咁然后就身旁嘅人都发现啊，原来佢系喺呢方面几有才能嘅。但同时间，因为可能喺日本方面嘅中学，即系可能会觉得呢樣嘢比較冷門啲，即係大人先聽嘅，即係我哋後生仔嗰個年代，我哋未必會係聽爵士，我可能聽啲搖滾嘅嘢，或者聽一啲流行曲咁樣。咁所以即係一路講佢去跟隨住呢個夢想，好想成為爵士樂手嘅道路咁樣出發啦。咁都係一啲幾黃道熱血嘅漫畫嚟嘅。咁但係始終睇漫畫咧，我覺得有一樣嘢爭啲，其實睇呢啲音樂嘅漫畫，你就會爭樣乜嘢咧？就係始終佢係 冇聲， 冇聲係啦，你只會從佢嘅一啲劇情啦，你會從一啲嗰個主角嘅一啲對白啦，甚或乎可能嗰個畫家對於畫面上嘅一啲表達，點樣去表演嗰下嘅衝擊力咧，可能就喺靠佢嗰啲畫功係啦，去表達出嚟。咁但係你始終冇聲，你就聽唔到。哇！到底成日講話佢好有才能，吹得好好聽，咁佢吹得 有 幾好聽啊？咁樣啦， 歌啊，咁嗰啲咧。 係啦，咁即係當然呢一套漫畫好好嘅一樣嘢就係，如果大家想做一個爵士樂嘅入門，都係好好嘅作品嚟嘅，因為佢由淺入深，佢都介紹咗好多好知名嘅一啲爵士樂家，好似 Miles Davis 啊呢一啲啦，咁樣或者Louis Armstrong 啊，咁样你哋都会有一个认知喺度。咁但系你就未必会可以喺个漫画度感受到嗰个音乐嘅一啲冲击力或者嗰个吸引力咁样。但系我点解咁期待呢一个改编动画，就系、是、原因就系终于你会听到有声啦，你会知道哦，原来个主角系咁样进步法嘅。原来一路话个主角吹得好好，原来就系咁噶啦咁。因为事关佢都揾咗一位，其实几有心机，就系你都不得不佩服呢一方面。在日本动画的认真程度，就是他找了一个日本很知名的爵士乐手，叫做上原广美。系啦，咁佢系一个好出色嘅钢琴嘅爵士家啦，同埋作曲家啦。咁佢就揾咗呢一位嘅女嘅爵士乐手去帮整套嘅电影做咗嗰啲嘅配乐咁。咁所以喺一啲嘅 trailer 度都睇到啊， 你会感受到嗰种嘅爵士嘅澎湃嘅喺嗰个短短嘅一个 trailer 当中。咁当然我自己会比较期待就係、是、迟啲有机会我可以睇到嗰个嘅电影作品 啦。成套嘅时候点样 啦咁样。咁但係暂时喺香港睇唔到啦咁。 因为佢配乐方面头先讲上完广美之外呢其实另外仲有两个单位都有啲可能 Media Press 有提及。 係。 即係另外一位呢就是 Cherry Saxophone 呢就係、是佢係被譽為新星，就係、是、呢個馬場智章啦。 係， 但仲有一位咧，就大家可能會聽個流行曲就會認識機會大啲嘅，因為佢係 Millennium Parade 呢一隊樂隊嘅鼓手石仰俊。因為 Millennium Parade 就即係最近啲動畫，你就會 都會聽到佢嘅、 鬼滅嗰首同Marit 嗰只，咪就係佢哋 都好勁㗎。 咁你就會即係呢個名字近啲，你就會容易理解啲。咁、但係佢哋咁樣一個咁樣嘅三角形嘅組合，咁樣去做呢啲配樂啊，咁樣咯。 冇錯，咁所以喺呢、這個作品即係我覺得音樂嘅漫畫就係咁有趣嘅，即係好多時候咧，我哋睇動漫作品咧，好多時候會覺得改編完係會差過原著嘅，即係總會有一啲作品你話，嘿，咁你睇漫畫好睇啲，其實佢改得麻麻地啦，咁有啲，咁當然近年可能隨住啲畫工或者啲技術好咗之後，你會覺得有啲動畫係帶起翻個漫畫原著添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由始至終喺我嘅生命當中咧，我睇好多嘅音樂漫畫咧，最後我都係會比較中意改編咗嘅動畫版多啲，因為始終音樂嘅世界冇聲你真係搞唔掂㗎。 因為先唔講係唔係音樂漫畫先，以前咧我係中意睇漫畫多過睇動畫嘅，因為漫畫 快 時間控制得好，我坐一程地鐵可能睇咗已經好，可能等於幾集嘅動畫啦。 係， 咁所以你可以追得快啲啦，系啦。咁但系而家因为开始会留意声优啊、配乐啊、主题曲啊、片尾曲啊，诸如此类呢啲嘢加埋咧，即系嗰个欣赏嘅角度多咗啊。咁而头先讲嗰啲都系同声音相关， 系。 咁所以会令到我会而家 prefer 系睇动画多过漫画，再加上咧有一啲动画好似你啱啱咁讲系真嘅，而家嘅动画嘅制作公司有阵时真系可以令到嗰套作品再 upgrade 咗嘅， 例如鬼滅咯， 鬼滅啦，其實排球少年都係，因為漫畫佢哋有陣時係連載，可能每個禮拜出啦，或者隔兩個禮拜各樣啦。佢嗰個膠嘅密集程度咧，你會知道佢可能連載嘅嗰、那個同可能同一個劇情連載比單行本都唔同啊。單行本佢可能會再補充翻一啲，再畫翻靚啲嘅，因為連載嘅時候你真係要追啊嘛， 冇錯。 排球少年系一个例子啦，我睇动画觉得好好睇，撇除第四季，真一至三季好好睇，第四季我嬲啊， 系 完全糟蹋咗呢套咁好嘅运动嘅作品，我好耐冇试过睇， 系 第一季、第二季去第三季剧情、分镜、音乐所有嘢，我觉得都系做到极高水准 啊！ 我直情话，如果我细个嘅时候系睇到呢套作品，我应该会去咗打排球嘅。不过细个嘅时候系睇《男儿当入樽》啦，系啦，即系佢所有嘅嘢，我觉得都系 top tier 噶，连声优都系，唯独是第四季佢所有，我冇记错，好似系个监督，即系所谓导演 换咗， 佢完全破坏晒、甚至乎个剧情喺漫画里边 suppose 呢一段打孖仔嗰段系好重要啦，仲要极差，好嬲。真系嬲癫啊！我今日都仲记得， 我冇试过无啦啦可以讲下波成咁激动。 真系，我好似嬲到癫咗。我真系同人讲话，每次推介《排球少年》好睇，头三季希望第五季之后嚟咁会好啲啦。咁都系嘅，即系佢系，我就觉得剧情会想继续睇落去，但我走翻去睇连载咧，啲画风系好似草稿一样， 系 真系撑太多。 即系当年好似呢个Hunter 画下开始本身个画工好精美，点解好似而家睇紧佢啲分镜稿咁嘅咧？咁 即系你明嗰个限制喺边度，但系作为欣赏嘅角度，你就会有咁样样嘅感觉。 明， 所以变咗，再加上近年嘅动画已经行紧一个一季一季咁出， 系 唔使好似以前咁样，我开咗就停唔到， 系即系连续百几集。 系啊，所以点解嗰时好多原创嘅，就是、因为个动画已经追上咗漫画嘅速度，咁佢唔会停 啊嘛。 系啊，系 好似巨人系其中一套比较早期开始咁样分季咧，咁你而家变咗所有嘅动画你可以精美啲，我十二集一季，我可以慢慢画靓佢，再做第二季，咁整体水准咪提高咗啦。咁所以令到我欣赏动画嘅原因理由亦都大咗啦。但你啱啱讲嗰个音乐嗰样嘢都啱嘅，就系、是、当年有一套咧叫《交响情人梦》， 哇，经典、啊。 咁我嗰 阵时千秋师兄啊， 我系睇日剧先嘅，后屘好似都有睇动画。 野田妹 系啦，呢一个就系我嗰阵时同你啱啱讲都系有同样嘅疑问，嗰时读紧中学。呢一套嘢漫画点表达咧？请问， 同埋我都会喺度谂，点解呢套嘢会喺漫画度红得起嚟啊？即系你要红得起嚟，先会有人做嗰个剧集版噶嘛？ 系啊系啊， 佢竟然成功可以咁样做， 因为一个音乐主题冇咗声音，真系得咩咁样？咁可能因为我系睇咗日剧版、动画，先再睇漫画，所以漫画我真系唔得嘅。系啊，即系我系投入唔到，因为冇咗啲声， 冇咗啲声。 但系好神奇嘅就系睇日剧，唔识 classical 啊，唔识古典乐嘅，但系佢拍到令到我嗰阵时系中意听嘅。但系嗰个中意听咧，亦都好挑剔嘅，系真系剧集或者动画里边有出现过嘅咧，你先会听。 因为好似听得熟咗啦咁。 系啊，因为你同佢有共鸣啊。 嗯。 如果你传统就咁无端端听一个 classical 就唔得啦。 你冇画面啦，冇剧情，冇故事喺背后 support 住，对你嚟讲佢系一啲音，但系你。系啦，唔识， 同埋好间结嘅。有时你听古典音乐，其实你要有相对程度嘅一啲一啲历史背景嘅知识，你先可以会明白咁样。 系啊，咁好明显细个我系唔会咁有心去啦。咁但系正正就系因为有《交响情人梦》嘅情节，你会记得哦呢一、這个吹住口琴版本嘅蓝色多瑙河咧，我仲记得，就系佢喺学校一个活动，野田妹着住咗一个mascot。嘅衫扮一隻吉祥物，然后吹住嗰个口琴嘅蓝色多瑙河版本，所以当我再听呢一个嘅古典乐嘅呢个版本，我脑里边已经脑补咗嗰个情节。 哦， 系啦，咁呢一个就系佢，我觉得就系呢啲作品其实有阵时点样将呢一啲看似比较遥远嘅音乐类型扣翻落嚟我哋呢啲平民身上面， 再加上本身因为嗰套嘅剧集即系都偏向搞笑嘅风格啦，咁所以都容易入口嘅。对于嗰阵时真系细个，咁嗰阵时应该中学左右啦，系啊，咁嗰阵时都即系会比较容易啲去接触。哦，其实都对呢样嘢会产生兴趣咯。 咁啱啱你介绍嗰套，如果大家唔知你有方法揾到自己可以都了解一下，即系。這個 Jazz 呢套嘅藍色巨星呢套嘅漫畫 啊，因為都有時都同啲本地音樂人傾開偈，佢都講話以前玩 classical， 但係 Jazz 嗰個發揮空間多啲，自由度大啲，因為好多 improvisation 喺裏邊，亦都係呢種音樂類型有趣嘅地方，就好似啊呢一位朋友都係咁講。 视觉有分化，无数决定着我错是期待。不过你再说你爱我，一世祈求能唱和。无聊人传我污糟跟怪诞，也尽是这个你要的。你为何喜爱满饭的我？话我分话亦不错。性点都可以摸，话太少偏偏你竟爱我更多，话你执着亦不错，绝对不应该错过，让我的心给你攻破，喜欢小风波，原来人类有几百万种美，全然亦是。I'm on mine, I ain't even there when you by my side. Either this, that, or I'm out all the time. High drifting out of space, trying to figure out why. Half-hearted, I'm a mess, heart and soul, not aligned. Other half waiting on me, getting sick and tired. Can you love me anyways? Baby, just lie to me, say it's okay. While it all falls down, keep it fake with me.

the trash talking, I can hear you say you keep on talk, talk, talk, you don't ruin my day. Some say I'm average or maybe sarcastic, more haters hating, more money I will make. 难在我发誓，偏要压止你估计，怎能看得更仔细？我逐寸在破例，然后我发誓，手摆着 pose 跌低，有闪有多的跌低。其实我发誓，关上你比崩的计，这个错我有点废，我又寸又到位。其实我发誓，走不变乖乖坐低，用生命为为你跪击毙。其实我发誓，被苛刻看低走。 但既然你咁样开到声，我会改一下嘅，我会善用自己最好嘅声线去表达愤怒嘅语气，唔会俾你感到难受嘅。 兜兜转转，恋爱已虚耗，不喜欢，感觉偏不到， 彼此伤痛，心里有分数，冻足电，等你的拥抱，就像被命运划过的。 带来两首的作品，包括有李正君的《苛刻》和《Stress Matter of a Second》。当然有些人是会有不同的选择的，有些人对于批评他会选择从善如流，虚心接受意见，但如果你觉得不啱听的，那你当我没讲过吧。 出厂一个倒模，像对倒好一个梦偶，学人去踏步，像人以貌，才最好一生会追进度，完成树木画一线路，自我复生，机关格式都有路线图，会做到走神道，对着信号会笑做， 一服入座就是正常，近视了说出电量就是惯常，但是抱恙浑然加速转向，磁场过量如化石表现夸张，力量变重量，人类都漂亮，特异的音量要哼唱却放空唱，变异类都变正常。是断缆制造奇异怪事，跳跃去放肆，念念如像有词，喐一喐手指变成趣事，咬牙切齿，略醒乱玩手指，离离目光是处群思，装似乱跳。有病向前中医，以法术无法救治，失笑中失控新标志，黑镜中一个失手而没意义，自认真出事，万人零舍一指，目露空光更是怀疑原来故事，没路进士自动生事，就像当升到乱直入血池，必须制止，要活着都别休止，是断缆制造寓意怪事，放弃去放肆，学习还未算迟，欲有欲手指纯属野事，头全换字却变肤质，相当可演做偷事，道别放肆再去终止，这种飘逸继续开始，道别过去重头观， 钢头 Dummy。 Come and taste me。 新闻之前，带嚟有佢哋系 Lolly Talk 一把火。转头翻嚟有 Wendy 詹天文嘅出现啊！ 之前就用组合的形式就派台，今次是他自己个人作品第一次派台， 发展得咁好，我梗系要送翻句正嘢俾佢啦。 如日中天文， 哇，年纪轻轻就咁好发展，有前途啊！ 我哋骚动音乐嘉宾啊，有 Winnie 詹天文，你好啊， 嗨， 系啊，我哋送上呢个见面礼啊， 冇错，我哋今日送俾 Winnie 嘅呢一句咧，就用佢嘅中文名食咗入去嘅， 系啊， 就系、是、啊， 如日中天文啊， 虽然有谂过如日尖天文嘅，但系咧， 如日尖天文其实都 OK， 但系我觉得咁样又好似好睇啲，即系个中字喺中间啊，你明唔明啊？ 唔系，同埋如日中天个中系好紧要嘅，即系因为系讲紧嗰个状态咧，哇，真系好多嘢都 发展紧 啊，嚟紧啊，咁样样。 我早啲考佢啦。考佢即係如日中天嘅意思， 知唔知點解啊？ 但我哋已經解釋咗啦， 唔緊要，我哋呢一段 cut 咗，我哋再問一次咁樣咯。 多謝你哋，好中意，覺得好搞笑。 平時翻學有冇啲呢禮物收㗎？ 冇。 係因為學校有 好多禮物。 學校應該冇怪叔叔，喺呢度港台先會有怪叔叔。 喺呢度多啲嘅。 OK OK。 係啦，咁啊，但係你自己嘅感覺係而家呢個狀態，譬如啱啱出咗自己個人嘅派台歌啊，或者比賽後呢一段時間，你自己感覺？是怎樣的？ 我覺得就好像如日中天一支咁樣，一直是咁樣上升緊嘅。因為我覺得由比賽開始，其實我的唱功啊，同埋一啲好多舞台的表現啊，其實都一直進步緊，同埋見到好多不同的觀眾都會多關注咗。 嗯，有冇話去到某一個位咧，突然之間真係覺得，咦，係我自己真係成為咗一個歌手或者成為了一個公眾人物，有冇話有邊個 moment 特別感覺強烈嘅？ 我覺得是一啲又冇話感覺強烈，但係比較一啲小事咯。可能上咗街會無啦啦會有人望多咗你幾眼啊，或者會揾你啊，可唔可以簽名啊？咁樣就感覺到，原來我已經係一個公眾人物咯咁樣。但其實平時我都唔會太即係執著於自己係一個好似歌手或者明星咁樣，我會即係當自己係一個普通人咁樣繼續做自己嘅嘢。 即係落街食嘢都可以唔化妝。 可以㗎，可以㗎。 因為你知有一啲會係要㗎嘛。 係㗎，會有個壓力喺度㗎嘛。 可能唔化妝認唔到 咧。反而即係冇咁大壓力啦，係嘛？ 嗱，你又咁講，我又唔敢估，因為我唔知係啦， 未見過 係啦，我就唔知咁樣。咁但係有冇要適應咧？即係譬如去到街上面，譬如有時落街食嘢啊，或者點樣出出入入有人認得，需唔需要？适应呢个阶段，因为好似咁讲啊，真系变咗个公众人物，人会认得你啊，中意听你嘅歌啊，咁样样。 要适应噶，一开始唔系好习惯，但系之后都慢慢惯咗大家嘅一啲目光咁，所以自己可能食饭嘅时候都唔可以咁张扬地食饭，即系可能要优雅少少咧。咁啊，人哋我成日见到人哋影嗰啲黑图咯，但系我就系唔得啦，要开始收敛翻少少， 即系唔可以要用翻餐具啦，唔可以用嘅手嚟撕只鸡髀啊。 呢个唔系我。 不嬲都冇嘅。 食披薩要用刀叉啦，開始係 啦，係啦。咁啊，但係一路都知道，即係好細個開始都同音樂係好有關係，因為即係可能細細個已經開始有學習啲聲樂上嘅方向啦。咁，但係到真係真真正正入咗行，成為一個歌手或者成為一個叫做幕前人嘅時候，會唔會覺得啊，同細個嗰個想像都好似唔同喎？即係唔係淨係除咗唱歌，除咗音樂上嘅一啲知識之外，原來仲有好多嘢而家係要兼顧埋嘅。 我細個見到一啲即係而家嘅 artist， 我會覺得佢哋係好成個 package 係好靚嘅，光鮮亮麗嘅感覺。但係我係唔知佢哋背後原來係有咁多好辛酸嘅一啲嘢。即係我哋可能淨係見到一啲 artist 好靚，好即係好光鮮嘅一面。但係我入咗行之後，先至可以更加深入地明白係背後其實有好多唔同嘅努力，其實大家係見唔到咯，得佢哋自己知唔知嗰個辛苦嘅程度喺邊。所以我覺得都要好尊重同埋好 respect 每一位努力嘅 artist 們。 咁頭先你講可能會有啲即背後嘅努力啊付出，咁嗰啲你有冇例子係我可能係自己親身體會，或者你係見到有一啲嘅前輩，我原來入咗行認識咗佢，見到就發現原來背後佢努力咗呢啲嘢嘅咁。 我講我自己啦，即係譬如可能我之前係比較肥嘟嘟嘅，跟住但係之後我就發現我想。即系靓啲咁样，咁我自己就瘦咗，即系用好长一段时间去好辛苦咁样肚饿咁样减肥，但系人哋唔知噶嘛，即系人哋一睇就系、是、哦你系瘦嘅，咁人哋就唔会知道你系付出咗咁多嘅努力咁样，即系可能大家一嚟就见到、哦你系咁嘅样，但系大家可能就唔会谂你之前做过啲乜嘢咁， 系即系可能特别系啱啱嗰个 topic 嘅嗰个形象上面都要考虑，就系、是、我除咗唱歌好听嘅同时，究竟个 image。應該怎樣樣啊？著衫啊，嗰啲係咪都要，即係都要自己要思考一下啦。即係著咩衫出操啊，嗰啲。 冇錯，因為其實大部分其實我覺得公司啊同埋經理人佢哋已經幫我安排曬好啲出租嘅衫，但係可能平時出街嘅時候都要注意，可能啲衣著上面都要顧及翻自己嘅形象咁樣，咁所以好多嘢都要留意咗咯。 係、 但係頭先講到話，即係以前可能肥啲啲啦，咁而家要減翻少少啦。因為之前睇翻你嗰啲訪問話，你嗰條校裙都直頭係要瘦咗一個圈啊嘛，你個人即係要揾啲扣針扣住先搞得掂啊嘛。我想問其實有冇話之前係？有參考一啲咩方法去令自己唔好咁辛苦地減啊？定係真係捱住肚餓咁樣去令自己瘦嘅咧？你真係 我凡係想參考一啲冇咁辛苦嘅方法，就永遠成功唔到嘅。係啊，係一定係好辛苦先至減到肥，一定係肚餓先至減到肥，其他係冇辦法㗎。 咁慘啊！ 係啊。 咁有冇邊樣嘢你捨棄咗係覺得最可惜冇得食住㗎？即係嗰樣嘢你好中意食，但係你為咗減你要好啦，我真係 好多嘢食都唔食得。我好中意食，有冇聽過螺蛳粉呢樣嘢？ 有啊， 螺蛳粉唔食得啦，雪糕唔食得啦，珍珠奶茶唔飲得啦，咩都唔食得啦。跟住日日都要食嗰啲好淡嘅嘢食。跟住我係下晝2点就唔食嘢咯。 有冇下晝2点就唔食嘢㗎啦？ 係啊係啊， 就到第二日啦。 係啊。 屋企人 咁兩年前可以 係咯， 屋企人其實媽咪都擔心嘅，跟住我甩咗好多頭髮啦。咁嗰段時間都有好多人都話：，Wendy 你額頭越嚟越高咁樣，但係我就唔 care， 我要瘦咁樣。 嗰啲之後再處理啦，我瘦咗先。 媽咪都擔心嘅，但係我覺得自己想咁樣，咁就咁樣做咗先，跟住之後再睇下點。 不過都真係要留意一下啲體能咯，因為你2点鐘呢個 cut off 有啲早啊，好似唔係，但係 因為仲有成日啊， 係啊，因為2点鐘平時我係咁起身聽， 因為你太晏啫，人哋 瞓醒就唔可以食嘢啦，咁樣係啦，咁但係因為你要早翻學就明嘅，咁但係2点前你就可以食幾多都得嘅。 唔係，都係食好少嘢。 哦， 即系差唔多系，我唔食饭咯，唔食碳水咯，净系食可能啲肉啊菜啊嗰啲嘢。 哦，但会唔会有觉得，譬如即系唱歌啊，成嗰啲食嘢少咗，嗰啲用到气可能会差少少咧？ 我觉得会嘅，因为个精神少咗，个力都会少咗，但系都有尽力，即系尽翻自己嘅力量去唱翻啲歌出嚟。 系，但系都系嗰句瘦完先再谂。 系啊，瘦完先再谂。 不过都系嗰句，因为咧，即系呢个系辛苦付出嘅，即系大家都自己量力而为。如果好似想好似 Win。咁样减肥咧，就自己参考一下自己，考虑下自己嗰个嘅即系体质系点样先啦。 咁但系头先咧，我讲到即系以前细个系即系会学声乐嗰啲啦。咁啊，大概系咪即几岁其实已经开始玩同埋系点样开始咧？ 系3岁开始学嘅。咁嗰阵时系好神奇，我喺个车上面啦，跟住播紧音乐，跟住我无啦啦就跟住个音乐唱咗个个震音出嚟啦。跟住我妈咪就觉得你识唱震音，跟住就拖咗我去学声乐咯。 你嗰阵时系知唔知道发生？即系嗰一下，你而家谂翻嚟，你就明啊。但系嗰一下，其实你知唔知道系做紧咩嘢？ 我觉得好钳啊，嗰一下我唔知嘅。但系当时其实我系一个好三分钟热度嘅人，细个即系学咗好多嘢，但系可能好快就唔学。但系唔知点解声乐咧，就系一学就坚持咗好耐，但系我都冇放弃咯。咁所以就坚持咗。 就好似佢啱啱讲下，即系一下一个音。 系啊，跟住我妈就诶识唱歌，去唱歌啦咁样。 即系一个音改变佢一生 嘅咯， 系咯，系有啲料到。 嗰時你話即係唔繼續講聲樂住，我好奇咧。頭先你話學過好多唔同嘅嘢，三分鐘曾經有學過啲咩噶？ 啊，我學過呢個嘅中國舞啦，呢個拉丁舞啦，呢個嘅游水啦，呢個羽毛球啦，呢個嘅籃球啦，即係差唔多諗到嘅嘢都學過曬，吉他啦咩都學過。 珠心算嗰啲有冇學啊？ 咩啊？ 珠心算嗰啲咩奧數定唔知計數嗰啲有冇學？ 唔得噶，唔得，唔好啊！ 佢係課外活動，係多於嗰啲學校教書嗰啲。 有啲人當呢啲都係課外活動俾啲小朋友啊！ 咁嚴重 係啊！所以我哋唔知呢啲使唔使都要學。 我同數學冇乜緣分。 所以嗰啲唔使学啦，即系所以运动啊、音乐、艺术，即系跳舞啊、 跳舞啊、 画画嗰啲， 咩朗诵啊、画画都有学过，系冇天分。 朗诵你都有有玩过？ 我有参加好多唔同嘅校际朗诵比赛。 系 好难想象 Vindy 系玩朗诵嘅时候，佢嗰个通会同平时讲嘢有几唔同。即系因为朗诵系要即系再 而家仲兴唔兴嗰啲 噶？做作嘅 系咪嗰啲？各位老师、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 Windy 詹天文， 再见。 叮走咗啦，已经。咁但系咁多样嘢学或者玩，你就发现即系唱歌呢一样系实声嘅时期系好长噶嘛。 嗯， 一路都冇觉得自己冇天分啊。即系头先有啲你会知道啊，冇天分就算啦。但系唱歌你觉得、咦，好似 OK 咁样，系咪咁嘅？ 系啊，即系唱歌嘅时候，老师都会话，我觉得你真系有少少天分喺入边，同埋嗰个音乐感同节奏感系可能比一般人系好少少咁样。咁所以我就俾咗好多自信我，咁我自己都 feel 到，自己好似系 OK 唱歌咁样。咁所以就坚持咗。 系，咁三岁呢样嘢系好早啊嘛，即系我都唔记得自己三岁做紧啲咩。咁、所以、如果你谂翻去到大概几大到，你真系有记忆或者有意识。咦，我学紧唱歌，同埋咦开始明啊，或者觉得好玩。 应该系到呢个嘅小学五年班左右。 嗯， 嗰阵时就开始参加一啲除咗校际音乐比赛之外嘅其他国际性啲嘅声乐比赛咁样。咁当时就开始意识到唱歌呢样嘢可能唔系净系玩下，即系纯粹系一个纯粹系享受加上一个自己中意做紧嘅嘢。 明白之前嗰段时间系咪就系、是、即系？學習去練習去學啊，去練 係即係純粹係跟住練咯，即係自己係冇乜意識，即係我純粹係我要上堂咁樣去上堂咯，跟住就俾拖住去上咁。 係， 但係自己就冇任何意識啊！我而家要點咁樣。 聲樂嗰一樣嘢係咪同我哋理解流行曲嘅學唱可能又係另一樣嘢嚟嘅？ 係好唔同嘅，因為我記得當時參加聲夢比賽嘅時候咧，好多評審都會話我未搣甩嗰個聲樂嘅唱歌方法，因為聲樂嘅唱歌方法就係一個比較。高啲嘅，同埋一个喺 head tone 头腔呢个位置，但系流行歌就系可能比较又系胸腔，即系 chest voice 嗰度，咁所以两个系完全唔同嘅唱歌方法嚟嘅，咁所以系都系用咗好长时间先至搣甩到之前嗰个唱歌方法。 咁、学嗰啲歌唱嘅歌嘅类型会有啲乜嘢嘅嗰阵时？ opera 嗰陣時係全部都係外語歌啦，即係可能德文啊、法文啦、意大利文啊，全部都唱過曬嘅。係啦，但係而家即係當時係差唔多冇聽過廣東話嘅流行歌咁樣，係接觸咗星夢比賽先至開始聽翻一啲廣東歌咁。 咁嗰時唱嗰啲會唔會仲有分嗰啲即係女高中低音嗰啲，會唔會按住你個聲底會唱嘅 range 唔同？ 系，当时我系女高音嚟嘅，即系都系一直唱紧花腔女高音嗰啲。 系，哦，但 系 好多唔同嘅 language， 咁咪即 系 等于学咗好多。 系咯，学咗 你 识唔识啦？ 我系睇唔明嘅，但系我见到我就识读嘅，但系我就唔明佢讲乜嘢嘅。 即 系 记住咗个音啦，练熟咗啦，识 读啦咁样。 其实最难会唔会系呢啲咧？即系难于唱嗰个技巧本身， 因为本身都有嗰个 talent 喺度嘛，唱歌 嗰时学会唔会反而系呢个 language 嗰样嘢难咧？ 唔会嘅，因为我自己觉得 language 上面对我嚟讲都几简单，即系可能一睇就知道点读咁样。 系 啦， 咁有咗呢个底子之后，你将来喺呢、這个 歌手嘅道路上面，你可以發展多好多，即係你可以出埋韓文歌、日文歌、德文歌、法文歌。 多謝你嘅祝福。 好明顯 feel 到點啊你？ 佢直情係收線冇啊嘛，佢直情係祝福啊。好啦好啦，我都眼瞓啦，我哋收線啦咁樣。咁但係真係要由以前聲樂嗰、那個即係叫轉去流行曲，頭先嗰個發音啊嗰樣嘢唔同啦。咁即係用咗幾長嘅時間，點樣去幫自己 shift 嗰個狀態或者個模式去唱流行曲咧？ 星夢比賽嗰半年其實都已經幫咗好多，但係都未完全搣甩到，所以應該大概用咗一年時間先至完全。大家覺得啊 ，Winnie 好似有個蜕變咁樣嘅感覺嘅，係。 咁嗰年其實係啦，又係講一樣啦，即係默默付出咗好多喺背後，可能咁嗰一年其實嗰個練習係有冇話做啲乜嘢啊？要或者個 mindset 要轉啲乜嘢有冇話係點樣？ 嗰一年我記得我係揾咗幾個老師去聽我唱歌，跟住因為我覺得唔同嘅老師教嘅嘢可能都會有唔同，但係最後我就發現有啲嘢係需要自己去理解，即係譬如可能對呢首歌嘅感情上嘅理解，老師係教咗，但係嗰樣嘢唔係你自己嘅嘢嚟嘅，咁所以就需要自己去理解一段嗰個歌詞嘅意思，跟住自己再諗翻點樣用自己嘅方法唱出嚟，即係俗稱嘅即係個人特色咁樣。咁所以我就自己一直去諗緊，諗咗好耐，跟住就慢慢地好咗。 係，咁呢個真係唔同，因為你話以前外語嗰啲未必真係理解佢嗰個歌詞本身係個音嗰技巧嘅演繹多啲咯。以前 係。同埋我想問係咪真係會有一樣嘢就係講緊以前唱呢一類型嘅外語歌咧，尤其係一啲聲樂向少少，通常會比較著重就係技巧上。嘅嘢多啲，唔使太多考慮感情上方面嘅嘢、 其實都係有少少感情，但係技巧一定係多過感情好多好多。因為個技巧就係大家聽就會覺得哦，你飆高音啊，或者撩嚟撩去就覺得你好勁咁樣。但係感情上面抒發，可能人哋就唔係好識聽，即係可能淨係用大細聲音嘅大細，人哋就會覺得哦，你好勁咁樣。但係反而流行歌就係可能。你技巧多過感情，人哋就會覺得你唱歌冇感情喎，咁樣，咁所以係好大嘅分別咯。 但一路學咗咁多年，亦都即係老師都話好有天分，有冇話自己係去到邊一個嘅時期真係開始會識得考慮啦？哇！第時大個真係想做一啲同音樂有關或者同唱歌係有關係嘅工作嘅咁樣。 呢個反而係真係由細就開始諗、哦。我可能想四歲五歲就開始諗，我、大個要做。做呢个嘅歌剧演唱家啊，咁样，咁跟住可能到小六嘅时候就开始迷一啲女团啦，跟住大个就要做啲女团成员，即系全部都系围绕表演圈同埋唱歌嘅一啲嘢嚟嘅。系 嗰阵时迷紧系边一啲女团啊？你 啊，我当时系迷 Twice 嘅、小学，跟住而家迷 Blackpink， 系啦。 OK， 咁其实即系自己都一步一步都 achieve 到呢一样嘢，好似即系你自己都成为到，即系好似啊，而家嘅表演啊或者唱紧嘅嘢都。做得到嗰樣， 冇錯。 We are just who we are. Hey girl. 六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 After Class 这首非常之有活力的作品，歌曲名称叫做 Not Giving Up。转头翻嚟继续有 Windy 詹天文的出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为咗加强打击唔合资格人士违规用长者同埋残疾人士$2搭车计划，运输处将会喺今个月内联同各公共交通营办商展开全港执法行动，其中港铁会加强宣传教育同埋查票工作，向唔合资格用优惠嘅乘客一律徵收附加費，並且增加金額，重鐵附加費由現在$500加到$1,000，輕鐵會由$290加到$370。孫玉涵在立法會大會說，運輸處會成立專責小隊，聯同專營巴士、渡輪等相關營辦商採取聯合行動，乘客如果被發現違規用$2優惠計劃，除了要補付應繳的票價或者附加費之外，當局亦都會將個案轉交警方跟進。啟德發展區 2B3 號地盤的公營房屋發展項目進行打桩工程期間，港鐵屯馬線送皇台緊急出口的其中一個監測點是有沉降記錄，在今個星期一達到20毫米的預設停工指標，按既定程序，房委會應房屋局的要求，同日暫停在有關緊急出口30米範圍內的打桩工程。房屋局的獨立審查組、房委會建築團隊、屋宇署和港鐵公司已經派員視察有關緊急出口，確認結構安全，沉降沒有影響其他周邊鐵路設施的結構安全。機電工程處已經檢視港鐵提交和鐵路運作安全相關的監察記錄，確定鐵路狀況符合安全運作要求。獨立審查組已經聯同港鐵要求負責那個發展項目的房委會建築團隊制定緩解措施，以及合適和不會對鐵路設施造成影響的施工方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有几阵狂风雷暴。听日下昼骤雨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7至32度，吹和缓嘅南至东南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晚8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屯门那边的交通，屯门公路去荃湾方向之前丁九段因为意外就曾经全线封闭的，现时那里就改为封闭部分行车线，都是多车的。去荃湾方向龙尾在加龙村，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少林苑段都是多车啦，还有去元朗方向近深井至丁九段都是繁忙。黄珠路左转去屯门公路元朗方向的龙尾在龙日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近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七咸道北过海龙尾在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大老山隧道而家去沙田方向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彩虹隔音屏。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Windy 是一個怎樣特質的一個歌手呢、嗯、自己的感情投放要是怎樣放在這首歌裡面，會對你來說比較大的考驗應該是多於、一些技巧上的問題，因為可能之前 Windy 都唱一些劇集歌，但是可能劇集歌你了解一個故事的內容，你有那個技巧在這裡已經很輕鬆了嘛，但是今次可能會在感情那裡你自己要思考多些關於自己了、嗯、 是、我說回來再揭曉一次，我想估雖然、即剛才也有說可能感情是當然是緊要啦，但技巧都不能夠完全沒有嘛，但是我覺得這一首歌可能在你去準備的時候其中技巧上面要想的，就是因為我發現一些句子很長，啲歌詞呢那些音是連住去啦，所以我覺得其實是要找一些唞氣位，在這首歌是要技巧上的處理、嗯、我覺得其中一樣就是找唞氣位，怎樣讓自己可以換氣繼續去咯，即雖然有這個底，但是調氣不是無限的嘛， 是調氣都總有不順的 時候，調氣都有不順的時候嘛大家都明白是不是即所以我覺得是特別這麼長的句子，這麼密集還要上上落落的話，要找那個唞氣位可能是這首歌一個tackle 佢嘅重點咯，好啦，今日兩個層次， 係、嗯、兩個都啱嘅， 好嘢， 唔係，你可以講話唔啱得嘅喎， 哦，兩個都啱嘅耶， 真係好啦，最先同啲學生女做訪問啦，係啊， 因為感情方面其實我覺得係對我嚟講都係一個一直以嚟比較困難啲嘅嘢，因為可能唱呢一首歌個歌詞比較係度身訂造，所以反而感情上面又唔係話特別難，嗯、但可能你話劇集歌咧嗰啲愛情歌的方面就要想更多的东西应该怎样投放感情，但是这一首《没有你的新学期》就是因为比较讲自己校园的生活，所以就比较容易投放到感情。那跟着戏方面呢，我研究了好久的断句了真的。但是好彩有孙文老师的帮助才可以让我唱得没那么断、嗯、那个戏好像没那么不顺。因为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听回第一次那个录音呢是非常之无敌之超级之难听的。因为呢他那个嘟嘟嘟嘟嘟，我就唔知道自己唱咗啲乜嘢咁样啦，跟住又唔知边度唞气，咁所以呢个都系一个技巧嘅一个难关。 系 呢首歌听落去好简单，但系唱起嚟真系好难。 我觉得仔细听其实都知道唔难啦，唔系唔容易啊 ，sorry。 你讲多次， 仔细听都觉得呢首歌唔容易，好难。我讲唔难，正常。 因为你净系嗰啲 Winnie 收啦，我咁辛苦你唱一次啦，咁 你咁啱你嚟啦， 咪啦， 系嘛，又支麦喺度啊， 咁但系嗰时一开始自己去 prepare 嘅时候，系咪都尝试就系、是、我 mark 下诶呢一个呢、這个句子可以点样唞气？怎樣唞氣啊？咁樣係咪咁樣開始準備呢？ 係啊係啊，我一開始我係諗緊，如果係自己唱嘅話，我應該點樣去唱？ 是 但係發現唔係好 work，因為當時覺得自己個氣好似點樣都唞唔識唞氣，唱到唔識唞氣，所以就覺得被孫文老師去監督我啦。 咁佢又點樣去幫助你啱啱嗰啲疑問咧？佢用咗啲咩嘅方法，或者佢點樣同你講？ 嗯，佢就話我唱歌一直以嚟就太連貫啦，即係可能用咗之前嗰啲 opera 嘅唱法就成日太連啦啲嘢。咁但係呢啲歌就係要講故仔嘅方法唱出嚟，就要可能斷句要比較多啦，同埋要比較講故事嘅感覺。咁所以佢就同我講咗一啲。即是歌词入面深入啲嘅一啲意思，即係唔可以淨係睇歌词嘅表面，要諗佢深入啲嘅意思，即係阅读理解份词咁樣。咁佢阅读理解完之后呢，佢傾咗好啦，傾咗一个钟咁樣。OK， 完咗之后呢，我就开始知道點樣去断句，跟住就慢慢地升华咗呢一首歌。 咁、哦、我一个钟傾嘅係理解个歌词嘅时候，有冇话即係可能叫你 suggest 你諗啲嘅一啲畫面，或者將自己一啲嘅唔知啊經歷放入去，係咪做呢啲類似咁樣嘅嘢㗎？ 係類似，同埋佢會舉好多唔同歌手嘅例子俾我聽，可能容祖兒前輩嘅其中一首歌咁樣，跟住佢就會同我講佢點樣唱，點樣去表達嘅方式，跟住就俾我做個 reference 咁樣，咁慢慢慢慢地錄咗好多個 section， 我就慢慢地就明白了。 哦，即試完就聽翻先，聽翻咁樣去揾下自己聽 舒服 嗰 個位，係。 OK， 呢个过程系咪都真系几颠覆翻之前以前唱歌一啲方式，就系、是、即系都应该好少可会有歌系可以咁长嘅连句俾你一口气唱啊！ 系，其实真系颠覆咗我嘅思想同埋我嘅感情。 系， 但系讲翻呢首歌最早期啦，未出现之前，公司同你讲啦，啊 ，Windy 嚟紧。 有一首歌真係屬於你自己第一首嘅排台，係、真真正正係你自己嘅作品啦。即係會唔會心入面多多少少會有啲期待啊？到底同做一啲劇集歌啊，或者同做一啲 program， 即係我哋節目入面其他一啲音樂作品會有啲咩唔同呢？自己有冇寄望過啊？呢隻歌出嚟到底係？是会是怎样的呢？ 嗯，一定有的，因为我是之前都唱了很多不同的劇集歌，跟着大部分都是一些很感情性的爱情的慢歌这样。所以我自己都会很期待我第一首排台歌会不会都是这些感情的慢歌呢？但好彩就不是、而是一首很贴合我现在年纪的一首青春校园歌，所以我是觉得很庆幸和很开心可以有这首歌。 咁嗰時喺首歌嘅風格上面有冇即係可能同公司都一齊傾啊？自己會希望第一首係邊一類型？有冇傾呢啲？ 嗯，我記得當時好似冇乜點傾過，但係一嚟就同我講話，誒、舒文老師監製喎，跟住我就覺得咁幸運，咁我一定要錄啦咁樣，跟住就錄咗。 係，咁因為一路講緊嗰個歌詞嘅內容好貼近你嘅狀態、T-Rex 去填詞，咁有冇都同 T-Rex 係？即系倾下偈啊，等佢知道多啲关于你嘅故仔咁样。 我哋冇倾偈，但系佢系有睇我 IG 嘅一啲 post， 跟住佢又知道我几时转校啊，或者几时有一啲唔同嘅校园经历咁样。咁所以佢系由我啲 IG post 上面，佢就开始知道我嘅一啲经历咁样。跟住佢就写咗份词出嚟，就好贴合我嘅生活。 讲到譬如转校，其实嗰阵时系大概系即系边一年班转啊？ 我是小五转到新的学校的，当时是因为这间学校现在读的是一个音乐学校，因为小四的时候就跟爹地妈咪谈了，就说想更多的向音乐方面发展、所以爹地妈咪就帮我找了这间学校，然后就转了过来。 是跟着、这间即音乐学校，其实它里面可能跟一般、平时我们读的学校最大分别就 focus 音乐，但它里面读的 course、或者那些每天上堂、那些 是怎么样 的？其实同之前嗰啲一模一樣，但係純粹佢係音樂科，佢會多咗教你音樂創作同埋一啲音樂欣賞，同埋你入呢間學校每個人都要學一個樂器咁樣。 哦，咁你係學邊一樣？ 我學長笛。 點解會揀長笛？ 因為這個是媽媽幫我選的，她說很優雅很漂亮很有古典味很有氣質，然後我就說、好吧學吧學吧，即 是琴那些很多人學、不如長笛又特別一點， 她說小提琴太多人學了，所以長笛吧。 但在你自己這麼多年的讀書生涯當中，會不會有時都會在我想、除了學長笛之外，我如果有能力我可以學多一樣，我都想試一下其他不同的、一些樂器發展、 我是想學埋吉他和鋼琴，其實我之前細個都是有學，但是就放棄了。放棄鋼琴的原因是因為手指太短。 我明白 手指， 我明白 而家長咗，但係咧就 長因為我對上一次睇已經五歲嗰陣嚟，而家長。 跟住吉他就係覺得隻手太痛啦，跟住就忍唔到、 會起疹啊。 係啊係啊係，但係而家可能會想再學翻，因為我媽咪係鋼琴老師嚟嘅，之前係啦，咁、所以就會想學翻。跟住我覺得自彈自唱好型， 係。長笛好難自吹自唱， 是自吹自唱， 只能自吹自擂，不能自吹自唱。 好有營養，呢、這個節目真係好有營養。多謝， 飲住食字啊，方哥係要。 咁啊，講翻呢隻作品先啦。沒有你的新學期，因為頭先都已經聽到 Wendy 話，一聽到係舒文老師就好期待，覺得啊好幸福呢件事，因為。我唔知啊，會唔會即係有，因為我聽亦都會聽到有一啲朋友仔講，就係聽到舒文老師監製嘅時候，覺得好幸福嘅同時，亦都會有少少嘅壓力，就係、因為在於舒文老師都知道佢真係一個好嚴謹嘅監製嚟嘅。喺呢個過程當中，或者可能去真係見佢之前，你會唔會自己多少都會有啲緊張，或者可能呢個過程入邊都真係會有啲嘢係喺佢身上，希望係攞得到嘅咁樣。 嗯，一定會有緊張。但是因为之前呢 after class 我哋录自己嘅团歌嘅时候都係舒文老师監制、所以我係已经有少少了解咗舒文老师係一个点样嘅人。佢係一个好严谨嘅監制，但佢一啲都唔严厉囉。即係佢一啲都唔恶，佢一个好可爱嘅監制嚟嘅。咁同埋我觉得同佢录音嘅八个 section， 每个 section 差唔多六个钟左右嘅时间内。我非常之喜欢睇，因为佢係教咗我好多唔同嘅，除了唱歌的技巧，他都跟我谈了很多偈，跟着我都在里面拿了很多，即是好像袋了入袋，将他的一些教的知识，所以我觉得 即係好似上咗個大師班咁樣同佢錄音，咁所以唔只係錄咗自己首歌，亦都係學到一啲以後長久以嚟都可以用到嘅嘢。 例如有冇一個佢同你講嘅，你而家都好記得，即係你覺得我代咗喺度㗎咁樣。 佢講話每一首歌嘅歌詞，你唔可以睇咗就照唱，你一定要自己理解咗份歌詞，即係你要好似做中文卷咁樣閱讀理解咗先，跟住你要用自己嘅方法去諗。跟住再用一个故事性嘅方法讲翻出嚟，你唔可以当佢唱紧歌咁样，系啦。咁自从俾佢教完之后咧，我之后再参加一啲表演咧，我就发现自己好似真系懂咗呢一样嘢，就开始真系识阅读理解，同埋唱歌好似开始有翻啲感情咁样。 嗯、会唔会舒文老师其实都同你倾开偈嘅时候，会同你分享话，觉得 Windy 其实你真系好适合喺音乐上行一个点样嘅路线、嗯，你自己都会开始思考啊。既然都有咗第一首自己嘅派台作品啦，会唔会往后之后都开始已经考虑 plan 紧，同公司倾紧之后自己一啲音乐路向系点样做呢？会系继续去做多啲比较校园啲嘅抒情啲嘅歌曲啊，定还是又可以试下一啲唔同种类快啲嘅作品又会有咁样？ 嗯，舒文老师都有同我倾过嘅，咁、当时录紧呢首歌嘅时候，佢都同我讲咗呢啲歌咧系要喺呢啲年龄录先至会有翻嗰个感觉，即系可能你大个翻，你再唱你就唔会再有呢个感觉，所以我觉得呢一首歌出咗之后咧，若干年后再回味翻，就会发现系好有回忆嘅一件事。咁同埋佢都有同我倾过之后嘅发展，但系佢就话唔好太局限于一种风格，你可以尝试多啲唔同嘅嘢。咁所以下一首歌可能就会系一啲比较唔同啲嘅，就唔系校园风嘅嘢咁样。 系都系嘅，即系譬如如果阿斌系歌手，佢唱呢首都唔得，因为你离开咗校园太耐。 你系咪咁样攻击我啊？ 系啊， 系， 但我都觉得呢个系真嘅，因为同埋喺里边，你而家系处于嗰个状态，所以会听得出就系好似有一种真系转咗学校之后会挂住啲旧嘅同学嗰种嘅状态。 冇错， 其实我真系最唔舍得佢哋嘅嘢有啲咩咧，即系啲以前旧嗰啲同学。 都系一啲好小嘅回忆咯。其实一啲好细小嘅嘢，就会之后再谂翻都会觉得好感动，即系可能好普通咁样。逃课唔系逃课，即系可能咧有时候我有一次唔想上数学堂啦，跟住就有几个 唔中意数学， 真系冇乜缘分， 真系冇缘分啊！ 有几个同学就拉咗我去厕所，我玩咗成堂数学堂，唔好学习，唔好学习。 喺厕所做咩？ 即系小学嘅时候， 系 啦系啦系啊， 玩 水咯， 系 玩水。跟住老师之后就发现咗叫家长咁样，系啊，都系一啲好好嘅回忆咯，我觉得系。 但系呢啲真系细个先可以咁样，而家你大个好理性，我都去厕所咁样玩啊，即 系 咁咧。 系冇乜好玩。 系啊，但系嗰时就系觉得好好玩。 而亦都即将真系，其实你都会好快又可能要踏入另一个新嘅阶段，因为你都差唔多就嚟中学嘅。去到好尾段嘅时候啦，已经会唔会多少少就係喺唱呢首歌、演绎呢首歌嘅时候，都会带住嗰种心入面嘅唔捨得，都諗下而家啲同学仔可能好快就同佢哋少啲见面㗎喇喎，好快我哋就叫做真係毕咗业之后就各散东西㗎喇喎咁样。 呢首嘅 tone 呢，其实係听落去係比较开心嘅，即係可能比较 bright 啲，但係呢入面嘅内涵嘅心意就係、是都是有少少离别的伤感，咁同埋我自己是一个好唔中意离别的人，因为我是比较一个重感情啲嘅人，咁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个人都要踏入唔同嘅阶段啦，咁之后唔同嘅阶段都会失去，同埋要见到唔同嘅人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坦然面对咯，我自己唔会太执着于呢一样嘢，我会觉得可能失去咗一啲人，但系我都会再面临啲新嘅人，呢个都系一啲阶段嚟嘅，咁所以我觉得总之都系坦然面对就 OK。 好成熟啊，点解你？咁年纪轻轻可以咁成熟嘅咧？ 假嘅， 因为你问到我咪感觉咯。 系咯， 咁可以点答你啫？ 答你啫，uncle 咁样咩啫？咁啊喺呢一个嘅 MV 里边就喺学校里面拍翻有翻嗰种咁呢个 MV 嘅即系嗰阵时嘅成个 concept 啊等等，有冇得都同我哋 share？ 那个 concept 咧就系嗰个 MV 系我自己嘅学校拍嘅，我觉得已经系一个好正嘅 concept。跟住其他嗰啲镜头啊，都系 Kelvin 导演帮我去谂啦。咁其实佢真系拍得好靓，我自己好中意个 MV。跟住入边都系一啲同同学嬉戏啊，或者玩嘅啲场景，就系、是、好似普通校园生活会发生啲嘅一啲普通嘅嘢，但系就系会好回味到咯呢一啲小事。 系咁佢拣嗰啲学校唔同嘅 corner 做嗰啲，系咪都系会揾翻啲啊？呢、這个 area 系我喺度做过啲乜嘢？即系有啲同自己 relate 多啲嘅 嘅角度啊？定系 Kevin 同我呢个位靓，不如喺嗰度拍啦咁样，系边一度？ 有个地方系我自己嘅班房，咁所以当然系回味最多。但系有一个位系禁区嚟，个平时系唔可以去嘅，就 系 一个钢琴键上面嘅位，老师唔俾我哋去啦，咁所以系冇乜回忆嘅，但纯粹系靓咯，系。 但 系 就有机会可以去到啦，平时因为冇得去， 老师都唔会闹我。 咁但係係咪即係揾返學校可以拍嘅，即係都一問佢，佢知道係我哋諗住有一首咁嘅歌嘅時候，佢都好快應承嘅。我、好啊，冇問題呀、咁樣。 即係點呀？ 即係咪學校好快都應承、可以即係攞嚟拍呀、 係呀，因為我學校係好通融我去拍囉、即係我嘅老師都好支持我，校長都好支持我，咁所以都好多謝佢哋一直以嚟嘅支持同埋包容。 咁所以有呢一首歌可以喺學校度拍翻，好完整成個 concept。咁啊，跟住今年有冇話知道都可能呢一首之後啦，會唔會幾時可能會有啲新嘅作品或者其他嘅 project 會有同大家見面呢？今年 而家製作緊第二首歌噶啦，應該都係六月底七月頭到就會出啊！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耶！係一種唔同風格嘅，同呢個完全唔同風格嘅一首歌， 係。 佢幾開心，佢已經期待緊啦。 係啊，係好期待。 有冇有冇今次呢個咁辛苦啊？定係辛苦個點唔同啊？ 辛苦個點唔同，但係都好好攰， 好攰， 好攰。 係咪喐得好多所以攰啊？ 唔清楚喎、我唔知喎、 哎呀 我仲諗緊可以點樣錯添，哎呀 好啊，個聲大喐嘅聲大喐嘅，係啊，咁大家亦都可以期待住 Winnie 今年之後嘅作品啦。咁啊，今日多謝同我哋分享，謝謝。 Thank you。 再带，仍不惯，现在换你宠爱着。 距离，仍然将你记起。幻想过后假期，谁嚟说爱没写限期？日间虽分开，也未舍弃。你还主演我日记，太不惯现在没你和我在隔离。从谈过手说起，现在怎么陪你？就像那天未转刻，在这天补习班都想起你。 结束今日嘅骚动音乐，最后带嚟有 Winnie 天天文，没有你的新学期，听日同样时间再见。